的边上，我的意志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承受一切。今天他的生命在我里面流淌，我奉耶稣的名的医治，我因流出的宝血的医治，十字架的话语胜过死亡，我因主的爱的医治。在我里面增长，他发出他的话语，完全一致。